各位同学大家好，请睇感应篇第81节。这段文仲是阴藏之恶，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这种现象恶业不单止非常严重，在现在社会上已经到泛滥的程度了，所以社会不安定，动乱频繁，天灾人祸，追究起根源，佢未尝唔系其中一个重要嘅因素。中国古人常讲，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所以中国古代的教育，我们在《礼记·仪礼》里面看到，男女五岁不同席，五岁男女就不可以坐在一起了。点解呀？防微杜渐。而家我哋喺报纸度睇到，13岁到15岁嘅女仔怀孕堕胎嘅比比皆是，咁仲得了咩？想这个社会不动乱几乎是无可能的。民主自由开放，后果是社会大乱，人心不安。现代人都说专制不好，古时候那些帝王是不是专制？细心去读历史，去探讨古时候那些典章文物制度，我们会发现现代人将专制这顶帽加在他们头上，非常不公平。他们不是专制，他们真有慈心，有爱心，保护社会。为人民幸福着想，虽然有些措施大家觉得不方便，这个不方便是小事，你得到一生的安定，和平繁荣兴旺，这种是大幸。换句话说，牺牲小自由，得来的是大自由。忍耐一些小的限制，得来是永恒的幸福。 我哋睇下而家你所得到嘅，老实讲，喺呢个社会上放纵贪图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你得到嘅系小利益，你自己身心唔安，生活喺恐惧之中，亦令成个社会唔安定，人人都生活喺苦难之中。各位细心谂下，你呢少少民主自由开放付出几大嘅代价？我哋细心思维，得不偿失啊！你所得到嘅十分之一，你所失去嘅十分之九。所以我哋细心去省察，仲系古人嘅方式，有道理。古人叫你牺牲忍受十之一二，你所得嘅幸福荣幸十之七八。世间想做到十全十美，绝对冇可能。从比例上嚟计，咁系人力可以控制嘅。所以现代人唔读圣贤书，唔知道圣贤嘅大道。将佛菩萨世出世间最极究竟圆满智慧的教诲当作迷信，当作落后，当作不合时宜。古圣先王的制度典章称之为专制，称之为独裁。我们现代人所立的那些法律，所制定的那些规章，以为都是先进的，符合民主，符合科学精神，但是实施的效果和古代的社会两下一对照，相差的距离太大太大了。原因到底出在哪里？古人所说的不读圣贤书之过啊。注解里面在这一段引用佛经里面一段话，讲得好好。佛言：人于世间不犯他人妇女，心不念邪僻，从事得五善。世出世间大圣大贤教我哋嘅，总离唔开善因善果，恶因恶报。能遵守佛的教诲， 五戒里面唔邪淫嘅戒，十善里面唔杀生、唔偷盗、唔邪淫。佛讲佢有五种善果，第一种，你能保住你的财富，不至于失了。第二种，你守本分，守规矩，你不怕怨官。从前怨官是管司法的，好似而家嘅刑警，你唔会怕佢哋，你唔犯法。第三个，你唔畏人，你心行正大光明，冇做过唔见得人嘅事。呢啲系世间之善，我哋讲嘅花报，果报呢，佢冇学法，佢亦冇求生净土，果报喺人天，佛讲得生天上，生天天上玉女作父。五者从天上来下生世间，多端正父。佛讲五种果报，三种是现世人间的福报，两种将来死后生天享天福。佛又讲，人于世间淫逸，犯他人妇女，从事得五恶，就是你破戒作恶，你亦得五种恶报，亦分今世后世。第一种，家室不和，数亡钱财，你的财产会流失，你一家不和，这种果报就好可怕了。谚语里面常讲家和万事兴，那个家不和，那一家必定败亡。我们细心观察现在的社会，凡这种过失的，闹分辨离婚，而家喺呢个社会上离婚率好高，离婚家庭就散咗啦。如果有妻子儿女，咁系对仔女唔负责任，俾仔女最严重嘅伤害，最严重嘅打击。这种罪过后报就不得了了。现在社会上没有人讲这个道理，佛讲第二个恶报，在现在 表面上睇唔见，喺从前你系犯法嘅，一定要受法律处分，要坐监、监禁，仲要惩罚。而家同古时候嘅法律唔同啦。虽然而家嗰部冇好似从前咁严重处罚，但系阳间唔惩罚你，阴间惩罚比阳间仲严重。第三，自欺欺人。在大庭广众之下身心不安，但是现在这种现象似乎也很淡薄了。为什么？面皮越来越厚了。从前人讲老实话仲有啲良心，做咗坏事心仲会唔安，而家冇啦，良心冇啦，所以佢亦唔懂乜嘢安同唔安。贪嗔痴达到极处啦，但是将来的果报一定比古时候造作这种恶业要重好多好多倍。第四种来生果报，佛讲过死入泰山地狱中，受炮烙刑罚，千万亿岁先能离开地狱。第五，从地狱出来之后堕落在畜生道，畜生道里面我们知道有很多畜生道任日不被无止亦无节道堕落在那一类里头。佛讲果报之凄惨，果报之苦，讲之不尽。凡夫肉眼见唔到因缘果报的真相，其实那些因果报应都在现前。感应篇这句里面注解的文字特别多，我们翻开来有很多页举出历史上这种果报的事相，目的无非是警惕我们凡夫看不到 实际上果报的事例，他很难接受。这本书上所引用的那几十个例子，古人的例子，现代有些人看到古人所写的那种情形，不相信，认为那是古人劝人为善，未必真有那种事实。但是聪明人，你看古人所写的，然后再冷静观察现实社会，两下一对照就明白了，就知道古人所写的是可以相信的。我们应该信守，自求多福。佛法讲修行，这个是修行第一件大事，修正我们贪念的习气，修正我们淫逸的行为，你能得，我们讲好现实的，你能得健康长寿之道。每个人都喜欢自己健康长寿，健康长寿第一个因素是心地清净，点得清净，寡欲就清净了，欲望少，欲望好低，色欲是其中重要的一个，财色名食睡都要淡，越淡越好，越少越好，你身心健康。饮食素食好啊，素食之中点解世尊教戒初学，远离五荤？各位要知道，那个荤是素菜，荤草字头的，荤不是肉，肉叫腥，荤腥，荤是素菜里面的五种。学佛的同修都知道，那五种是韭菜、大蒜、葱、小蒜，佛经里面讲的轻渠，以前中国没有，现在有了，洋葱。为什么佛要戒除那五种？楞严经上讲得很好，将原因讲出来了，那五种蔬菜、熟食会引起性冲动，生食 会引起肝火发脾气，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那些东西对我们生理上有刺激，你看佛都禁止。但是各位在中药里面药可以用，不是药用最好都要禁止。那就是防微杜渐了。佛将那些不善的增上缘都将它杜绝，这种叫大慈大悲。无一件不是为众生着想的，希望众生都能得真实利益，都能生活得幸福美满。这些是圣贤的教诲。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